手笔，怎敢惊动你？来联通营业厅，马上办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一个小时热力追击，首先关注到的是在歌坛已经拥有超然地位的周杰伦，他在影视经营的方面也是有声有色，不仅是主演过《像头文字 D》《满城尽带黄金甲》，2007年还自导自演了《不能说的秘密》，2013年《天台爱情》，此外还参与了像《青蜂侠》《惊天魔盗团二》等好莱坞大片的拍摄。那日前《极限特工四》官宣已经确定周杰伦加盟，此外 TFBOYS 当中的王源还有张兰心也会参演。首先我们就来听周杰伦为电影《头文字 D》演唱的这首插曲《一路向北》。 世界，越 是早已沉睡在甜美的虚伪，展示就像刺眼的阳光，习惯伸手就挡。我像火烧在大雨下，剩最后微弱的我啊，看不见过往的心意上是否太倔强。生活就像一场繁华里的流浪，多少欲望像汹涌的浪，吞噬多少善良。我们曾都一样，生来天真勇敢，颠覆梦想却随着时光慢慢变得抽象。来的困在摩天的大厦，长出了妖精的尾巴，为什么世界越繁华人心越 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的一首励志单曲《一路逆袭》。11月19号 ，BBC 公布了2018年全球最具影响力、最具启发力的100位女性榜单。邓紫棋作为唯一的一位中国女歌手入选，排在第34位。而她本人也发文表示，入选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太受宠若惊了。近几年，陈小春在真人秀节目当中非常的活跃，也为她带来不少流量。暌违演出市场多年的她，在今年举办了全新巡演《Stop Angry》。近期巡演是来到佛山，郑伊健在微博上晒出了《古惑仔》合影，并发文：“兄弟 ，good show， 为陈小春加油打气。”在照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郑伊健、钱嘉乐、林晓峰、谢天华的合影，见证兄弟情深。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陈小春的情歌代表作《我爱的人》。 觉得对

沛的青春。最遗憾的是你用最后的距离目送我躁动的远离，满是歉意。放弃那个可是又知道愿望多难得，以前的自行车无言了色，皮毛又拉，我可以复杂的介绍我了，电视里我的英雄过去了，原谅我可好，我傲慢的青春在出没里奔跑，在黑夜里舞蹈，你们嘲笑的船会警告，原谅我可好，我是 其实现在世界巡演已经开启了海外的征程，那日前在新加坡开唱，一边在国内一边在国外开着自己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一边还要参加国内的热门综艺，薛之谦可谓是分身乏术。在新加坡站演唱的时候不小心打了个嗝，自己在台上是狂笑不止，一曲唱完赶紧解释是因为吃多了。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薛之谦的《违背的青春》。同样喜欢搞怪的罗志祥呢，这几年是将工作重心放在真人秀方面，距离他上一次发片已经是2015年的真人秀，如今相隔了整整3年时间。日前他宣布将会在12月回归歌坛，有望推出新作。 我伪装着不露痕迹的想在你身边，静静地陪着看着天边，骑着单车忘记心境着某个路口，爱在等着你往前走，不回头看了记

世园会等各大景点。北京世园会期间，世园会大巴车将载着游人参与畅爽游、养生游、亲子游等活动。首批十辆美丽世园号部分采用中青旅全新采购的新能源大巴车，车身色彩绚烂，既有醒目的标识，又富有灵动的构图。据了解，美丽世园号宣传大巴共计120辆，目前已经全部喷绘完成。第四届天津滨海国际观鸟文化节近日举办，不少来自京津冀三地的摄影爱好者齐聚北大港湿地，捕捉最美鸟类光影。在天津滨海新区北大港湿地，迁徙至此的南非候鸟翔集水面，场面十分壮观。天津大鼓、河北高跷、北京五虎棍、小车会、龙狮舞，一项项传统民俗表演逐次登场，赢得现场400多观众的阵阵喝彩。近日，京津冀传统民俗文化展示与交流活动在顺义马坡镇千亩森林公园启动，这也标志着马坡镇四季文化品牌冬季民俗展示的活动拉开帷幕。除了现场表演，舞台两侧10项非遗文化项目正在同步进行展示，包括中国结、景泰蓝、金漆镶嵌、好事水纹剪纸等等。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欣赏到了来自京津冀的经典传统民俗文化。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大左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继续关注歌坛热点资讯。日前张靓颖参加演出，突然一位男粉丝不顾一切从后台冲上来，跑到她面前拿出手机合照。张靓颖还没有缓过神来，歌迷就被安保人员直接推下台。那第一反应，张靓颖仍是脱口而出小心，试图制止，见男粉丝掉下去之后似乎没事，才有稳稳地继续唱下去。歌迷喜欢偶像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这样的冒失的行动还是不建议。好，我们就来听张靓颖这样一首榜单歌曲，本周排在第十位，《我不在》。 我曾经充满了期待，关于爱，关于未来，然后就受到了伤害，才明白人生有太多原来。我曾幻想某个将来能有人出现，他会让我值得存在。可当我被孤单打败，终于明白没人回来，世界是一个人的舞台，自己跌倒了，只有自己站起来。我不在抓着青涩裙摆，楚楚可怜那女孩，不再害怕漂浮在人海，所有不应该期待的期待早已看开，我不在。青春 去担心你的相遇，带上一辆发黄的摇椅，该有的遗忘先给你，不用在意过时的风景，爱熟悉的间距，双手合十的缝隙，好久不见你活蹦乱跳的身影，跳起现实的舞。之后的不快乐，好像没有人记得。Without you, swallow up and swallow is the truth。我的情感，我的浑浊，没了你我怎么活 ？I'm just hollow like a moon。I'm just hollow like a moon。交换过的不只是天气，还有空气落。可以足够的幸运，一定听得懂城市的焦虑，爱熟悉的间距，双手合十的缝隙，好不容易记起你来时的样子，怎么舍得叫是你。 Electricity, yeah. I'm never gone, gone, gone. Just in another zone. Music on my mind, love and grind. Feeling good and grown. If you don't see me again, you'll feel the shadow. Throw the rope, bring it back in. My magic rattle. Hollow. 11月16号，张杰在网上晒出了跑步照，照片当中他身着运动装，戴上帽子、耳罩、口罩、耳机，全副武装，只不过呢口罩上方有一处微微的裂开了。张杰呢是幽默配文说，健康节准备去跑个步，难道是鼻子太大把口罩撑开了？在关注完张杰的最近的动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泰和音乐集团承办的大运河之歌征集活动近日是圆满落幕。大运河之歌征集活动旨在号召广大音乐同仁围绕大运河文化题材积极创作音乐作品。那这一次歌曲的评选一共征集到了400多首歌曲，最终是经过专家评审团通过试听打分评审排名，评选出了9首优秀奖以及1首特别奖音乐作品。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音乐技术系毕业生韩潮的作品《一山堂》荣获特别奖。 让我翻一页舟，故地梦游，背上你送的红豆，在南下苏州，运河上的水流漫过千秋，荡漾着我到心桥，曲终是你的回眸。

是来自于李志的《看见》。签约泰和麦田之后，李志表示今年将举行免费的跨年演唱会。在微博上他说，感谢粉丝在过去八年的陪伴，并承诺在过去的八年的跨年观众以及过去64场334的观众随机挑选100多人赠送今年的跨年门票。每年岁末的时候都是歌手猜猜他的时刻了。网络爆出呢，歌手2019首发阵容是让网友解码，有网友直接猜出了所有歌手，他们是刘欢、那英、林俊杰、张靓颖、黄英、毛不易，当然还有其他的版本，孰真孰假也只能等待开播的时候才会见分晓。不过有过去的阵容，歌手是越来越难办了。那今天这个小时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曾经2次担任帮唱嘉宾的林俊杰所演唱的《修炼爱情》。在下个小时回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中歌榜璀璨年华。我们稍后见。 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吉他真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

发现了梦想，跌跌撞撞，我在人海里闯荡，心还点着你无言忧伤，梦总在远方，想念却停在故乡，我们的爱怎能在泪光里沉默沧桑，午夜梦回啊，都是往事的片段，如此美好，如此的难忘。梦总在远方，想念却停在故乡，我们的爱怎能在泪光里沉默午夜梦回啊，都是往事的片段，如此美好，如此的难忘，如此美好，你在我心上。 这是2008年第44期中歌榜的火箭歌，前进八个位次获得季军位置，黄晓明你在我心上。这也是黄晓明第二张专辑最早亮相的单曲之一，两年之后收录在2010年的 MUPA 专辑当中。中歌榜璀璨年华继续来到2009年，这一年第44期火箭歌同样是以大幅度的上升速度来到季军位置，从第15名前进了12个榜位，这就是品冠的大富翁。 很久以前，回忆里面有种游戏让我好怀念，不管玩过了多少遍，从不疲倦。哦哦，我盖了一大堆的房间，却没有半个人在里面，直到你出现在我身边。哦，我的老天，大富翁有钱没闲，没机会陪在你的身边，如果有你我愿意口袋空一点。大富翁有再多钱，如果命运要我选一遍，就算发现我都要站在你身边。发现我就活在这游戏里面，在一条条马路上面拼命往前。哦哦，现实永远让我好疲倦，但是有你就变成探险，好像我又回到了童年，勇敢的可怜。大富翁有钱没闲，没机会陪在你的身边，如果有你我愿意口袋空一点。大富翁有再多钱，如果命运要我选一遍，就算发现我都要站在你身边。有一天总会到终点，我们一起怀念不同的照片，时间地点同样的两张笑脸。大富翁有钱没闲，没机会陪在你的身边，如果有你我愿意口袋空一点。大富翁再多钱，如果明天 亮在世界的顶点。拥有了你，我就在世界的顶点。 Yeah. 2009年，陈奕迅推出《上五楼的快活》，请到林伟哲担任制作人，也和很多音乐人首次合作。刚刚听到的就是葛大为作词、李宇环作曲的《床头灯》，在2009年第44期中歌榜上，从22名上升到第10位，前进了12个榜位。时间来到2010年，许飞推出 EP《26度》，这是体表感受到的最舒适的温度，也借此来比喻许飞歌曲当中的恬淡舒心。我们就来听到的是在2010年第44期榜单，从第19名上升到第4位，升幅了15个榜位的《不寂寞》。 声听惊雷，昆山雨随风雨如晦，人情有大美，敦厚平和无怨无悔，纵大山大水，忍着无畏之难不退，驾驭成新月为上少年有一起飞扬， 听到的是2011年第44期中歌榜的火箭歌，从第15名上升到第6位，升幅9个榜位。韩红这样一首《美丽新世界》。2012年，胡彦斌出道10年，30而立，推出了专辑《大一号》，其中这首《劫后余生》也成为这一年第44期中歌榜的火箭歌，前进了7个位次，排在第4位。 爱情在人那儿最重要的勋章，所以我把你别在心上，而你是你无比贵重的嫁妆，迟早是我的先替我存放，我寄居过的床，你栖息过的胸膛，星星还在流浪，为我们在艰难逃的遇上，又怎样？所以我把你别在了心上，而你是你无比贵重的嫁妆，迟早是我的先替我存放，我寄居过的床，你栖息过的胸膛，诗情还在流浪，

到最后只能放开手。 标准化的情歌，爱情感受为词，好听的旋律为曲，给有过相似经历的人以感动，给更多不相干的人以陪伴。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14年第44期中歌榜的火箭歌，从第13名上升到第3位，前进了10个榜位，这是关喆的《欲言又止》。时间来到2015年第44期火箭歌，来自陈明在这一年推出的专辑同名主打《梦旅人》，从第38名上升到第24名，升幅了14个榜位。 心和斑驳光影重叠，看不见的手推 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为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 年电影《驴得水》大获好评，而主演任素汐演唱的这首《我要你》也是获得超多点赞。尽管不是专业歌手，任素汐出生在文艺家庭，从小耳濡目染，这首歌唱出了民谣的一份纯真和美好。在2016年第44期中国榜上，这首歌是前进了9个榜位，成为当周的火箭歌，从第15名上升到了第6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年前的同期榜单，2017年第44期中国榜的火箭歌，这是由平安所演唱的《变脸》。2016年，平安拜川剧演员康永为师，也是在2017年的专辑《未知的幸福》当中特别收录这首歌，以己之力来推广变脸文化。这首歌在当周中国榜上前进了16个榜位，来到第15位。